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第76集，赵文斌看了唐墨一眼，见唐墨没有回答他，他也不自讨没趣，又转过了头。中年男人说， 那我们接下来到底该怎么办啊？ 赵文斌想了想，我觉得肯定不能出努力牌。中年男人点点头， 嗯，这是我们翻盘的希望，当然不能出。那出什么？ 我想他们下局会出大臣牌，虽然他们不敢确定我们具体的出牌内容，但是他们一猜就知道我们十有八九出的就是大臣牌，那他们就知道我们剩下的三张牌是王后牌、骑士牌和奴隶牌。他们出国王牌，一旦被我们的奴隶克制，他们就会陷入劣势，第一局的优势荡然无存，所以他们会出大臣牌。这样一来，只要我们不出王后牌，他们有三分之二的几率压制我们的牌，还不会有风险。 有道理，那我们应该出王后牌。 中年男人说出这句话后，仿佛想起了什么，转头看向一旁一直沉默的唐墨，他脸色骤变。 你刚才和他们说，我们下局要出王后牌。 赵文斌这才想起来，错愕地看向唐墨。女高中生被淘汰和失去大臣牌让他们心神大乱，唐墨刚才放狠话的举动很突然，他们在震惊过后一下子没想起来这件事，直到说起要出王后牌，他们才想起来唐墨刚才已经说了这句话了。赵文斌的脸色输得变得很难看， 这句话很重要，这句话简直是搅乱了整个局势，他们肯定在想我们出王后牌的话，他们要不要出奴隶牌，或者他们觉得我们这句话是个幌子，我们根本不会出王后牌，就是要骗他们的奴隶牌，然后用骑士牌克制奴隶牌。 这句话让本来就很混乱的情况变得更加不可测。中年男人怒道， 你为什么要说这句话？姓莫的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一直自己不出力，在旁边看戏就算了，你还要再阻止我们。第一局出牌结束了，我们在这边绞尽脑汁地讨论对策，你在旁边发呆，你想干什么？你倒是给我说句话呀。 中年男人一巴掌推向唐墨，唐墨头也不抬，直接侧身避开。中年男人一愣，片刻后他恼怒地说， 好，也不要求你这种人参与集体讨论了，但你别添乱行不行？下次你再乱说话，小心我让你好看。 唐墨还是没理他。赵文斌觉察出了一丝异常，他试探着问道， 莫先生，你是想到了什么事吗？ 中年男人闻言也惊讶地看着唐墨。唐墨低头看着地面，手指哒哒地在衣服上敲击着，慢慢的，他闭上眼睛，轻轻地舒了口气，语气平静， 我从一开始就在想，为什么他们四个人会出国王牌。 赵文斌解释道，他们是想赌一把，赌我们不会出奴隶牌，只要我们不出奴隶牌，他们用国王牌就可以占上风。 不对。 赵文斌的判断被否定，他愣住了。 唐墨抬头看向赵文斌，目光冷静， 第一局出奴隶牌的概率不超过两成，在我看来这个概率值得冒险，但是对于你。 唐墨看着赵文斌，再看向中年男人，还有对于你，你们不会同意。 赵文斌和中年男人喉咙一滞， 唐墨说的没错，一开始唐墨就想出王后牌，是他们三个人反对，唐墨才没有坚持，但是到最后唐墨还是没站在大臣牌的格子里，他站在王后牌的格子里。 中年男人讪讪地道：“ 你自己明明说了的，我们出大臣牌也没关系，别想推卸责任。” 唐默冷冷地瞥了他一眼：“ 我没推卸责任，我只是告诉你们，不出奴隶牌的原因和不出国王牌的原因是一样的。一人玩这个游戏时，他有很小的概率决定冒险，出国王牌；两个人一起玩游戏，这个概率就更小了。三个人、四个人，他们一共有四个人，四个人都同意出国王牌，这概率太低了。” 赵文斌反驳地说：“ 不，他们是三个人决定出国王牌，那个黑衣男人不想出国王牌的。” 唐默定定地看着他，没有回答。他自顾自地从背包里掏出一把小阳伞，活动了一下手腕筋骨。赵文斌和中年男人都奇怪地看着他：“ 莫先生，你在干什么？”“ 我一直在想，为什么他们能达成统一意见，一致出国王牌。” 唐默检查了一下小阳伞，他握着伞柄，面无表情地念出了那句咒语：“ 小红帽能量，魔法少女变身。” 赵文斌说：“你说什么？”一道极弱的光芒从粉色小阳伞上一闪而过， 唐默拿着小阳伞在空中甩了两下。中年男人皱起眉头，走上前：“ 你干什么？”声音戛然而止。唰，一把粉红色的小阳伞横在他的脖子前。 中年男人停住脚步，吞了口口水。中年男人缓过神后，一边往前走，一边怒道：“ 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“ 劝你最好别动。” 这句话落下时，中年男人已经用手粗暴地将小阳伞挥开。他的手刚刚碰到伞尖，看似塑料制作的伞尖轻松地划破了他的手。中年男人惊呼一声，鲜血流淌下来。 赵文斌惊讶地说：“ 莫先生。” 唐默一只手拿着小阳伞抵在中年男人的喉咙前，他抬起头，神色平静：“ 我想了很久，为什么他们能一致同意出国王牌？其实很简单，因为从头到尾根本不是四个人，只有一个人。只要他决定出国王牌，其他所有人都没有资格反对他说的话，必须站在国王牌的格子里。这个游戏不需要没用的队友，是我还不够果断。” 唐默顿了顿，做出结论：“ 这个游戏只要一个人就够了。” 中年男人觉察到貌不惊人的小阳伞的威力，惊骇地站在原地不敢动弹。赵文斌趁唐默注意力放在中年男人的身上时，一个箭步冲上去，想要击开唐默。唐默一脚踹在他的胸口，将他踹到一边。见状，中年男人立即拔出一把小刀：“ 我跟你拼了！” 唐默啪嗒一声打开小阳伞，挡住这一刀，同时快速收伞。中年男人还没反应过来，粉色的伞尖再次抵在了他的喉咙前，这次的距离只剩下一厘米。赵文斌倒在地上不敢乱动，中年男人更是紧张地僵住了身体。青年冷静到近乎无情的声音在这个时候响起：“ 从现在开始，这支队伍由我来掌控，我决定出什么牌就出什么牌。如果你们不按照我的决定去站格子……” 唐默抬起头淡淡地说：“ 游戏结束，杀了你们。” 白色墙壁缓缓升起， 墙壁的另一端，傅文铎独自一人站在某个格子里，他的三个队友站在他身边的格子里。当墙壁升起后，他定睛看向对方，只见那个穿着浅色外套的俊秀年轻人竟然又站在了他的正对面，两人一起注视着对方。傅文铎勾起唇角，朝那人笑了一下。对方面色不变，他和傅文铎一样，独自一人站在一个格子里，两个同伴站在同一个格子里。匹诺曹从墙上跳了下来，饶有兴致地顺到唐默的身边，好奇地说：“ 你们这次的出牌 真的是王后牌吗？ 唐默想了想，我说谎的话，鼻子会变长吗？匹诺曹嘿嘿一笑， 嘿嘿，当然不会，只有聪明的匹诺曹才会有长鼻子。哎，好好好，我一点都不聪明。 长鼻子缩回去后，匹诺曹郁闷地摸摸鼻子，再看向唐默。 你说谎不会鼻子变长，但是我听得出来，你们人类的谎话就像臭水沟里的宝石，一眼就看出来了。 唐默淡淡地说，宝石掉进臭水沟，并不可能一眼就看到。匹诺曹烦躁地说， 反正你就说，你这次出的牌是不是王后牌？ 两张牌已经出完了，唐默这一侧的卡牌盖在地上，对面的卡牌也盖在地上，这个时候哪怕告诉匹诺曹也不会影响结果。但唐默却说，黑塔规则第五条，匹诺曹也不知道双方卡牌的内容，如果我告诉你这个答案，黑塔会怎么解决这件与游戏规则相悖的事情？匹诺曹一下子愣住。唐默说，我这次出的牌是…… 我不听，我不听。 匹诺曹赶忙捂住耳朵，他快速地跑回空白区域，吓得连瞬移都忘了。跑回去后，他立刻拍拍手，两张卡牌轰隆隆地滑行到空白区域的中央。匹诺曹大声地对唐默说， 你休想告诉我卡牌的内容，我不听，我不听。 唐默意味深长地看了匹诺曹一眼，转开视线，与对面的黑衣男人对上，对方也在看他，显然还在欣赏他刚才和匹诺曹的友爱互动。唐默面无表情地冲对方点点头，目光却第一次这么仔细地扫视这个男人，从头到脚看了个遍。他从这个人的第一根头发丝看起，一直看到他的脚，再回到这个人的脸上。唐默这么明目张胆地打量别人，寻常人恐怕都会觉得不自在，偏偏黑男人一点反应都没有，反而任凭唐默随便看，顺便还反过来看他。经过刚才差点违反黑塔规则的惊魂事件后，匹诺曹受到了惊吓，不敢多说一个字的废话，走调的原创儿歌也不敢唱了。他拍了拍两张牌，就站到了一旁。 好了好了，你们的牌已经出好了，赶紧开始吧。 叮咚，第二局，玩家出牌。 耀眼的白光在卡牌上闪烁，刺得每个玩家都睁不开眼。在这刺眼的白光中，只有匹诺曹一只木偶将眼睛睁得大大的，好奇极了看着两张牌。 啊！ 匹诺曹惊呼一声，卡牌碎裂的声音在白色世界里十分明显，每个玩家都屏住了呼吸，紧张地等待看清真相，看到碎裂的卡牌到底是哪一张。终于白光渐渐消散，唐默低头看向地上的两张牌，一张牌碎裂成了粉末，咔嚓一声消失在了空气里。唐默这一侧，中年男人颤抖着喊道， 赢了，这次赢了。 对面的年轻女人脸色变白，但她似乎早就想到了这个结果，稍微定了定心，大步走到空白区域里。她看向匹诺曹， 游戏规则里说卡牌不一样会触发决斗场，代表两张卡牌的玩家会进行决斗，输了的人进入下一个游戏，赢了的人留下来。 顿了顿，他继续说， 现在我的卡牌消失了，但我要是赢了，我也会留下来，对吧？ 匹诺曹摸着鼻子， 那当然，谁赢谁留下。 中年男人僵住了身体，他吼道， 你什么意思啊？谁说你肯定会赢？ 一道银色的光芒从唐默这一侧的卡牌上射出，指向了中年男人的眉心。年轻女人握紧手指，她从背包里掏出一把枪。 原来就是你吗？那就来吧。 中年男人突然不敢动了，刚才出牌获胜的喜悦一下子消散， 他胆怯地看向唐默，唐默却理都不理他，直直地盯着对面的黑衣男人，后者竟然也很有闲情逸致地一直看着他。两个人的目光在空中交汇，没有说话，却似乎在无声地交流着什么。中年男人这一次代表的是王后牌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《地球》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